新雨衣。哗啦哗啦，接连下了几天大雨。今天呀，爸爸给燕燕买了一件新雨衣，透红透红的。燕燕太高兴了，她一头钻进雨衣里，朝外一看，呀，雪白的墙壁变红了，雪白的床单变红了，窗外哗哗下着的大雨也变红了。燕燕从雨衣里伸出头来，冲着雨点儿大声说：小雨点儿，不怕你，我有新雨衣。第二天，燕燕没等妈妈叫她，自己就一咕噜起床了。她穿好新雨衣，对着镜子照呀照呀，哼，我可以自个儿在大街上走了。燕燕揭开窗帘一看，呀，一道阳光射进屋来，照得她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天空蓝蓝的，太阳通红通红，正从对面的屋顶上露出来。燕燕一下愣住了，嘴巴撅得老高老高。她在生雨点的气，谁让你不声不响地溜走了？她在生太阳公公的气，谁让你把雨点赶跑了？燕燕气得冲到院子里，一脚把一块小石子踢得远远的。 不要你出来，不要你出来！ 她冲着太阳公公大声说， 我就要穿新雨衣，就穿。 燕燕真的穿着新雨衣，她故意戴上雨帽，两只手插在雨衣前面的口袋里。她紧紧地抿着嘴巴，在太阳下面走呀走呀，一直走到前面一个花坛旁边。 滑稽滑稽，真滑稽，大晴天穿雨衣。 月季花们轻轻地唱， 稀奇稀奇，真稀奇，太阳下面穿雨衣。 蝴蝶花们悄悄地笑。这些话都让燕燕听见了，她气得站着不走了。花坛旁正好放着一把水壶，燕燕走过去朝里一看，嘿，里面还有好些水呢。她嘿嘿地笑了，一把拿起水壶，把它举得高高的，浇在自己的新雨衣上，就跟真的下雨一样。新雨衣上都是水珠子，还一个劲儿地往下滚，燕燕越浇越有劲儿。太阳公公瞧着燕燕傻乎乎的样子，觉得好笑，就喊了一朵乌云，对他说， 乌云呀，你下点雨吧，让那个穿雨衣的小姑娘高兴高兴。 一会儿，这朵乌云就飘到燕燕的头顶，豆大的雨点儿噼噼啪啪打在燕燕的雨衣上。燕燕听着雨点儿的声音，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。燕燕可得意了，走进花坛中间，乌云也跟了过去。哗啦哗啦，雨点儿一个劲儿地直往花上浇。 呜呜，怎么又下雨了？下了那么多天的雨，我的根快烂光了，呜呜。 是谁在哭呀？燕燕仔细一听，是脚边的蝴蝶花， 她哭得真伤心。 燕燕蹲下身子对蝴蝶花说， 不要哭不要哭，我用雨衣挡着你。 说着就去解雨衣的纽扣。 呜呜，怎么又下雨了？下了那么多天的雨，我受不了了，呜呜。 又是谁在哭呀？燕燕仔细一听，是身后的月季花，她哭得眼睛也睁不开了。燕燕转过身去对月季花说， 不要哭不要哭，我用雨衣挡着你。 燕燕把雨衣脱下来，哎呀，雨衣太小了。她想先给蝴蝶花挡一会儿， 可是月季花的花瓣都快掉下来了。他想还是先给月季花挡吧。 一看，蝴蝶花都被雨浇得腰都弯下去了。 燕燕拿着雨衣，急得没了办法，捧着雨衣，哇啦哇啦大哭起来。 他全身淋湿了，像只刚从水里钻出来的小鸭子。 啊啊啊！欠！ 燕燕打了个很响的喷嚏。 太阳公公听见了，急忙喊回了乌云，让暖洋洋的阳光照在燕燕的身上， 照在蝴蝶花上，照在月季花上。 燕燕不哭了，蝴蝶花不哭了，月季花也不哭了， 他们抬起头来，笑眯眯地望着太阳公公。 燕燕手里的新雨衣在阳光下变得更红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